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股仔。而家就系5月8号， 系 今日早5:15， 系点解会但系迟咗一两日？ 两因为佛诞，因为佛诞， 佛诞竟然放假， 梗系好啦，大佬多啲假放咪大家开心啲咯，系咪？ 系， 反正个市都抽晒筋咁样， 系 吓诶。五穷六绝七翻身，而家系咪叫穷呢？咁我就唔知啦。 嗯， 咁啊，但系只中移动确实都几爽下。 系，哦。 咁啊，今日做 DBC， 如果有听 DBC 嘅，今日都系咁讲只中移动啦，吓。 系咩？你讲咩？ 冇啊，因为之前个 JP Morgan 嘅 seminar 啊嘛，咁我话中移动啊嘛，咁中移动啊真系唔觉意地真系升咗，咁啊真系要梗系自己赚啦自己吓、啊，就系、是、咁样咯。 哦、 但系同期阿梁心欣嗰只只忍者龟咧就濑晒嘢， 又惨。 我唔系抽佢水，我都觉得忍者龟虽然系核突，但系不失为一只嘅好有代表性嘅东西。 哦 ，OK OK， 咁啊冇办法啦，呢啲市况好多股都跌到一铺一咯。 黄金周啊完结咗啊！ 黄金周啊，其实就唔好黄金嘅而家。 喂，会唔会迟啲嗱？黄金周啊，成日假期搵地方去，咪觉得好难嘅。有地方会唔会开始容易多，即系容易啲，即系轻松啲咧？ 边度啊？搵地方？ 澳门。 澳门啊？都唔算啊。澳门都唔算话好轻松嗰只噶。 系咩？ 都人多噶。 竟然喂，真系要问问啊！ 都人多噶，即系当然冇高峰期嗰阵时咁水泄不通。 系。 咁而家 OK 嘅，咁我目测就系咧， 咦？你去澳门啊？ 系啊，我经过冇澳门啦，叫做。 哦。 我目测就系咧呢个嘅嗰个咩啊？ 赌厅。 赌场咧就反为少人噶。 梗系啦，大佬。 赌场啊，真系反为少人。食肆就真系多人。 哦，咁样样。 哇， okay、 真系啊！总之你澳门食嘢咧，即系我唔系成日去啦。一个 point 啦吓，如果嗰啲报纸啊、旅游杂志啊介绍过啲，即系千祈唔好行去。 哦。 即系全部人都攞晒嗰啲地方噶。 你攞咩？就猪扒包啊，咩水蟹粥啊嗰啲啦，系嘛？ 我都冇去到咁僻添，我都冇去到咁。 即系葡国。 即系啲酒店又话咩咩边间酒店啊 ？O K。 哇，唔食 三星啊 ！O K。 唔食咧咩？你米鬼同人讲去过澳门啊？哇，嗰啲真系千祈唔好去食啊！大佬，真系多人都不得了，真系。咁啊，个炒集咁啦，今日个。 唔系我就谂，我谂你会唔会讲呢、這个讲古仔？会唔会讲我呢个赌业嘅古仔？ 赌业股啊，梗系濑嘢啦！ 即系我觉得你真系你黑心咯，你即已经今日已经濑到咁，你仲要出篇稿叫做惨俾人道。 唔系佢闹个赌业股真系濑嘢嘅，你估？ 喂，真要讲， 大马仔嗰单嘢估流噶， 系 大马仔走数嗰单嘢。 大师话坚，星期五 梗系坚啦，唔坚就唔会搞到咁样啦。 系， 梗系啦，你。即係有幾賴嘢咧，其實佢顯示到，即係雖然你話澳門，哇啲賭場咁有錢，幾廿億咪俾人著草，俾人偷咪偷攞算啦，幾廿億算得係咩啫？ 咪咯。 咁但係呢件事其實顯示到個管理層嘅問題㗎啦。 嗯。 嗱，好簡單咁講啊 ，Kelvin。如果以前係即係澳門仲係航身一個人嘅，呢啲情況會唔會發生啊？ 係唔會發生，但係點解咧？係咪因為佢一定會捉得翻佢翻嚟咧？ 冇人敢。 系啦， 冇人咁样，冇人夠膽會咁做，因為大家 你啲錢買邊啦？實有人知喎。 係啊， 邊敢唔通報俾阿賭王啊？係咪先？ 嗱，當年咧，你記唔記得有單嘢咧，劫呢個嘅嗰啲咩雙體船啊？ 誒、欸，唔知 你記唔記得有單嘢？有幾條友就係劫雙體船， 好似有啲印象。 嚇、啊，點解要劫雙體船咧？因為即係你知道澳門啲賭場賺咗啲錢嘅，係香港 要運㗎嘛，冇錯。 嚇、啊，咁啊用嗰啲船嚟運嘅， 係 嚇，咁啊有幾條友咧就劫咗隻船。咁你諗下航身嗰陣時，海陸空三軍去追隻船，好快搞掂咗嘅。 冇錯。 嚇、啊，咁嗰度我唔知佢運幾多錢啦，應該就唔會多過80億啩。嚇、 嗯， 咁、啊、都咁快可以搞掂。 係。 咁今次個80億嘅嗰個大馬仔事件可以顯示到乜嘢咧？就係、是。賭場同道，尤其啲過江龍賭場， 嗯， 即係金沙啊、永利啊嗰一扎咧，佢太顧可能係太顧個股價啦。而個股價裏面咧，令到個股價升咧，其實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是、啲大空成日講你 VIP， 嗯 ，VIP 嗰邊咧做得好咧，股價有得升噶啦。 係啊， 你個中場做得好，啊、你就有得升噶啦。 嗯， 可能佢哋成個 management 咧太過著緊於 VIP 同埋中場嗰個嘅生意。 嗯， 嚇、啊，咁中場同埋 VIP 嘅生意做到就得噶啦。總之裏面有啲咩 烂晒啊，有啲咩蛊惑嘢啊，有咩古灵精怪嘢啦、啊，我冇时间理㗎啦。 嗯 啊，总之嗰啲做得好，个股价有得升，股价升一蚊，升两蚊，升五蚊，我已经系讲紧系几十亿嘅嘢㗎啦。 系 咁啊，所以就可能系呢啲咁嘅，即系无端端俾人著草啊，呢咁嘅东西咧，就应嗱运应而生啦。 呢度咧就点解要问住先？因为有两个问题啊，想问啊。第一嗱，就系、是、你话管理层即系以往即系可能虽然即系你话赌王一个搞唔晒，咁啊有一种管理模式啦。咁而家即系多竞争嘅第二种模式。喂，咁但系有啲你讲嗰啲外国，哇，人哋外国即系持已经系嗰咁耐啦，系咪先喺拉斯维加斯搞咁耐， 又赌合1999啊咁样，系又万之良啦。 人哋啲管理系咪先应该系好完善， 应该好完善， 嗰啲法治唔系人治， 冇理由会出咁事。但系谂下喺拉斯维加斯，你会见到大马仔啊 ？OK， 我明啦，明晒。 你会唔会点解金沙第开头嚟到澳门嘅时候咧，佢咁濑嘢咧？因为佢唔识玩大马仔呢个游戏啊。 明白。 喺拉斯维加斯冇大马仔，或者唔会有咁嘅营运嘅大马仔噶嘛。 明白。 咁所以佢用嗰啲时间咧，先至会开个大马仔嘅。 明白。 金沙嗰阵时先企得稳嘅。 嗯。 咁所以跟住原来大马仔发到咁大，跟住个股价会升得咁犀利，佢哋好开心啦。 系， 咁但系后边啲搭马仔中间里边做紧嘅嘢，佢哋就唔系好 care 啦，或者唔识 care 啦，咁啊，所以出现啲咁嘅事啦。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就显示到咗个营运方面嘅一啲嘅漏洞。 咁啊，有第二个问题啦。喂，咁都系一间出事啫，唔系间间都有事嘛。而家咁多只赌股。全部都冧喎！ 搭馬仔一個集團嚟噶嘛，嚇、 嗯 啊，即係唔係話一個搭馬仔，所以當然有啲單票獨到嘅搭馬仔啦。咁但係其實搭馬仔好多集團式經營嘅，咁啊唔係淨係拍落去一個嘅賭場嗰度嘅。 O、okay、K， 其實搭馬仔喺澳門裏邊咧係一個 industry 嚟噶， 係 嚇好細好龐大個，好有系統嘅。佢點樣去撈啲客入到去個賭場，去個賭廳嗰度， 係 跟住氹佢入會。做 member，跟住变成一个搭马仔嘅客人咧、喂，真系人哋搞讲 marketing 噶， 明白？ 人哋系讲即系触摸一啲嘅游客心理噶、 嗯。 你曾经系咪记得咧？话澳门咧冇的士嘅，唔够的士嘅。 系啊系啊。 吓，咁澳门确实系旅客太多，啲的士就真系唔够嘅。咁、 嗯、 但系咧，即我听闻啦，即系佢亦都我据我了解。 唔系、啊，但系即系曾经系啲的士话冇生意有一期啊，因为全部都系来往啲赌场嗰边，赌场啲巴士都搞唔晒啦。 系啦、啊，即系嗱，有一期咧就系冇的士。 系啊系啦。 而嗰个冇的士嘅情况咧。嗱，冇的士即系得两个原因啦。 即系你喺赌场咧，就一定你都唔会搭的士。但你去旅游区咧，你就搵唔到的士。 系啦，即系话你的士你搵唔到的士，就一系就冇吉的俾你搭啦。 系啦系啦， 一系就成条街根本就有人坐嘅的士都见唔到啊。 系冇错， 系有一个时间咧，就是、一啲嘅即系落船嘅高峰期咧。 嗯， 吓、啊、就确实系见到即系一架的士都冇喺条街嗰度。咁有人同我讲系点解咧？ 系 就系佢话就啲搭马仔。啊、就俾錢啲的士佬，即係譬如阿 Kevin 咧做的士佬嘅，係咁、啊、我知道個高峰期咧，即係落船去賭場嘅高峰期，譬如係8点至10点夜晚，係咁、啊、我就同我的士佬講啦，成扎的士佬講啦，我俾錢你，啊、我俾500蚊你 Kevin，、 嗯、 你嗰個時間你唔好揸的士，你去食飯又好咩都好，我俾錢你， 係點解咧？ 點解咧？ 嗯。 就因為即係你知國內啲旅客嘅心態㗎啦，我又去澳門，你又去澳門，係咁嗱啲搭馬仔就控制啲的士啦，叫佢唔好嚟啦，即係成條街就揾唔到車啦。咁如果你話大家都喺個碼頭等緊的士嘅時候，突然之間有架 Benz 車埋嚟接你，咁你咪喺眾多嘅流遊客當中 有飛， 完全飛曬啦， 飛曬， 完全即係。 真係服務嚟㗎嘛， 輸錢都好過人係咪？ 明白。 咁啊，所以即係佢哋就捉咗呢啲心理咧，就係話咧，我停曬啲的士先，我唔俾啲的士行咁多喺街嗰度啦。等成班人等，跟住我接某一啲嘅客，嗰啲係我哋 member 嚟嘅， 係 尊貴服務。 嗯、 跟住嗰班人慢慢就會去翻啲賭場嗰度啦。跟住我就擺啲人喺度咧，就收 member 啦。喂，我哋有專車接送㗎，嚟到碼頭嗰度，喂，好有 face 㗎。係屌，我全部都係啊，Benny 啊 ，Jack 啊嗰啲咁樣嘅嘢㗎，咁樣。咁、所以佢哋就咁樣嚟做㗎。咁所以啲搭馬仔呢個系統點樣去調客啊？點樣去做啊？係好專業， 好龐大，好龐大， 好有組織㗎，唔係話單票獨到。以前十幾廿年前嗰啲澳門回力球場啊，嗰啲咁樣咧，一兩條友走埋，拎住啲泥馬踱踱聲咁動下動下咁樣叫你去搭㗎，唔係㗎。咁、所以就即係啲搭馬仔越嚟有組織咧，同埋搭馬仔。 好多大馬仔搞賭廳啊。啊！佢搞賭廳，佢都要揾成扎 member， 咁所以佢哋做得好大嘅大馬仔，做得好大嘅十幾廿張台啊，間間場都有個廳啊，咁樣個生意額係好大嘅。 明白。 咁所以即係會出現咁嘅事咧，其實個管理即係賭場嘅管理同埋大馬仔個經營模式嘅出現一啲衝突咯，咁先至會有漏洞俾人拎錢走。 所以今日啲賭股咧真係誇張，仲要都幾日之前嘅假期前仲要出咗個話咩啊個博彩收入四月嗰個嘛。哎呀好好个胜个预期咁样。 嗱博彩真係有股讲啦。 有股讲。 因为啲外国嘅评论就话呢澳门个博彩收入呢係唔真確嘅。 嗯 而家公布出嚟个博彩收益呢每个月出嚟呢係督细咗好多嘅。 佢 係啊 咁要好。 係实际情况嘅四分一嘅啫。 哇。 因为即係要而点解会有个咁嘅评论呢就会影返另外一个 news, 令到啲澳门股死晒嘅 news。就係话边个讲出嚟咧？唔记得咗边个讲出嚟。银联啊，就话咧，好、 哦、 多大陆人，唔一定系国内人嘅，好多即系非澳门人啦吓。 即系真斗流嗰个系嘛？嗰单嘢。 唔系，嗰、那个第三单，第二单就系话，好、okay、多人咧就用一啲嘅银联嘅服务咧嚟到去洗钱喺澳门嗰度、 哦，明白？ 洗钱系。咁所以咧就要禁啦，吓、 嗯 啊、就要禁佢哋赌，唔好赌咁大啊，即系 plick plack 咁嘅嘢，吓咁啊，所以即系跟住呢个报道就话咧，系啊，其实好多人咧用银联嗰啲卡嚟到赌钱咧，可能因为 under table 咧就冇计落嗰个赌博收益嗰度， 即系 咁嗰条数好大嘅， 即系嗰条数其实系赌钱，不过咧就变以为信用卡嘅收入咁样， 即系 咁消费咁 上下嘅东西啦，咁、 okay, okay. 啊，所以就俾人质疑紧呢个数，呢个第二个打击啊，第三个就系你咁讲啦，即系假咩真鬥流 係我都唔記得咗，好似撈亂 假過境真鬥流 係係係。 咁呢樣嘢其實又唔一定係關大陸人士嘅， 係咯 咁關賓妹事多嘅，好多賓妹就係、是、過境就唔係翻菲律賓噶嘛，就係、 是、 去澳門噶嘛， 好、 多好多噶，因為之前又係啲新聞，其實好多新聞就楞埋啲社會時事新聞楞埋呢啲咁嘅嘢， 係 咁啊嗰陣時咪講話好多菲律賓女佣咧咪漏俾人炒嘅， 係 即係做得特登做得好差等你炒，咁啊你踢我走啦咁樣啊，我唔你炒鬼咗我啦，但係你俾翻，因為你要俾翻機票我過去， 冇錯，如果唔係可以告 Q 你嘅， 係啊，咁啊。可能嗰啲主人就話：，我唔幫你搞機票啦，我俾錢你自己搞啦。咁佢都要過境啫嘛。 係。 咁啊，好多人過咗澳門， 嗯、 幾百蚊船飛啫嘛。但我收你幾千蚊機票喎、啊，大佬。 嗯。 啊，咁啊，所以第一樣嘅打擊啦。咁啊，至於你話嗰啲嘅旅遊證件，國內旅遊證件由7日減到3日，其實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 嗯。 實際對嗰個賭場嘅收入嘅影響就唔係好大，因為之前係曾經試過係14日 cut 到7日嘅。 嗯。 咁啊，個影響都冇大，仲有加添。 明白。 啊七日到減到三日嘅話咧，應該對個賭博收入咧就唔係太大影響，因為對於啲賭仔嚟講，你俾我賭七日，我就係輸曬噶啦；你俾我賭三日，我都係輸曬噶啦。 仲密啲添，密啲手 添咁樣，所以個影響應該唔大。 哇！但係話今日咧就即係隻隻都跌7-9%。 哇！你點知嗰啲大馬仔一個就話80億啫、 哦？ 如果有10個80億，咁點算啊 ？OK， 咁啊，差唔多半年嘅升幅咧，就拜拜， 拜拜，再見了，再會了。所以就呢單嘢就唔好睇少，即係唔好以為係一啲唉抵死啊，食花生啊，抵你死啦咁樣嚇，咁、影響都幾大下㗎。 OK， 咁啊，即係花無百日紅啦。咁啊，我覺得即係譬如啊，賭業股就暫時啊休息下。咁啊，仲有咧就係、是，我覺得有時我想問，要知道呢只700有冇故仔有？ 冇故仔啊，咁啊都係 距離呢個牛底，唉，就好似 就收工啦， 就又拜拜喎呢個。 佢都係五月中去拆細一拆五，睇下有冇得 睇拆 細之後點咯。但係460蚊，我又覺得博得過嘅。即係我其實我今日都心喐喐460蚊嘅， 係 即係睇一睇，因為今日好多嘢跌到平平， 係咯，跌第一次啫，大佬。 係啊，睇唔切啊，我想460蚊博翻去480蚊，執嗰20蚊嘅。 係。 因為都跌咗好多，第二即係當然而家就係好多即係呢啲咁嘅新經濟股啊， 冇錯， 騰訊股個神話破滅啦， 冇錯， 佢哋以往好興出嗰啲招，譬如收購嘢啊，咁已經唔 work 啦，喺個股價裏邊， 係 嚇，咁 再加上呢個阿里巴巴喺美國嗰邊， 阿里巴巴又煩咧， 係啦， 阿里巴巴又美國嗰邊又嘈得開始又嘈得緊要啊， 係 嚇幾樣嘢啦，即係之前節目都講啊，第一樣嘢就係喂你條數。你淘寶條數又講到自己淘寶好似咩哔哩吧啦咁巴閉， 但你淘寶同天貓條數你都唔拆開嘅。 嗯。 吓、啊、你都好似唔係咁樣個波咁樣又俾人即係俾啲美國嗰邊啲投資者質疑啦。 係。 咁好多嘢質疑咁而家出咗啲初步招股書或者招股文件俾啲 institutional 去睇嘅。咁有啲 institutional 睇完之後呢就唔知咩咁叻呢就記得晒嗰啲 document, 咁講返出嚟咁俾啲美國嗰邊記啲傳媒呢喺度數臭佢，話即係馬雲一定會講嘢啦，喺個招股書即係招股書嘅 initial document 裏面講啲嘢，咁即係佢都係講緊一個合夥人制度嘅、 嗯， 即係解話一個合夥人制度，點解要合夥人制度？ 係 因為佢個合夥人制度第一樣嘢 attack 嘅就係話，喂你個合夥人制度好似好鬼稀兒稀喎，好鬼流喎、啊， 嗯嚇，係、啊、咯，揸住幾個 percent 你又可以話事， 就好少人喎、 啊，係咯， 得幾兜友啫，你唔好講到合夥人好似即係大圍一齊玩大佢咁樣。 嗯， 好似唔係我哋心諗嘅合夥人，咁再加上就係話佢阿馬雲喺嗰、那個嘅嗰啲 document 裏面講到咧，去解釋嗰個合夥人制度咧，喂講到好似馬雲嗰個政綱咁樣啊，係好似一個即係點講啊？一個政治嘢咁樣啊， 係、嗯、 喂你好奇怪啦，對於美國投資者嚟講， 係總之硬係唔好明白你思維嚟嘅， 係啦係啦，你合夥人咧對於美國嚟。未人嚟講其實又唔係新鮮嘢嚟嘅，因為佢哋應該係接受到嘅、 嗯。 但你搞到咁樣，好似一個邪教組織咁樣咧，咁佢哋又未必會接受到。咁、 嗯、 啊，所以又俾人喺度，即係美國嗰邊又喺度嘈啦。咁、 okay、 啊，跟住又有啲話，誒、哎、你喺淘寶裏面都仲有好多盜版嘢喎，咁你唔係話冇嘅咩？嚇、啊，你個天貓好似流流地喎，咁樣又俾人嘈啦。啊條數唔清唔楚，又俾人嘈啦。咁所以你話阿里巴巴係咪真係可以坐定粒六喺呢個？嘅美國嗰度上市咧，因為而家我覺得有啲 QK 喎，再加上咧，即係點解咧？我覺得即係事情可能有變卦咧，因為阿馬雲先生咧又唔知點解啦，唔知邊個激佢把火啦，咁啊自己又講話，其實上市都唔係我哋集團嘅目標嚟嘅，即係個講法就係上唔上得嘅。 哦， 咁你以吉吉我咪唔上咯，即系咁样， 即系开始发烂咋？ 吓，即系当然美国啲投行梗系去上啦，涌嚟噶嘛。 咪咯，好似话今次啲涌都唔讲得少， 都唔讲得少噶嘛。即系可能佢见到啲市场啲对佢嘅声音，好似 in favor 去上市，咁我唔上咯。 系咯，吓，好稀罕啦而家。 咁但系投行当然就话唔好啊，哇你真系掂啊，你个合伙人真系我真系啊，哇激烈赞赏啊， 系， 上啦上啦，咁就所以两边度角力紧，即系咩事都会发生咯。 嗯，吓 咁啊。其实腾讯都有买嘢嘅。 係咪 啊腾讯买嘢就买咗啲地图嗰啲咁嘅东西嘅。咁但係啱讲即係而家佢哋啲公司去收购嘢已经系对个股价冇任何催化剂啦。 嗯。 啊咁同埋买嘢嗰啲招已经系亦都系俾人。 太多次啦。 睇出穿咗就系佢唔系用腾讯去买嘢啦而家。 哦， 佢系用腾讯下边一啲基金去买嘢啦。 OK， 因为佢个揸个股权咧就唔多，十零个 percent。 嗯， 因为可能 accounting treatment 啦，啊，咁所以佢要拍落去基金里边啦，啊，咁啊，但系即系俾人觉得就系话，哇，你个基金里边，喂，其实温个基金得几个人嘅啫， 系， 吓，但系佢买亲啲嘢都几廿亿， 会唔会儿戏嗰啲啊？ 仲同埋里边都唔知有几多啲咁嘅基金， 系， 吓，咁啊，好似系咯，有少少儿戏嘅感觉，咁所以就吓、嗯啊、搞到而家大家都唔系好敢。掂 系啦，啲科網又咩啦？啊，咁又拜拜啦。 拜住先啦，但系即系咁讲啊，460蚊，我覺得抵玩嘅。 O K， 我覺得幾好玩嘅。 O K O K， 好咁啊，新經濟又差唔多啦，係嘛？ 係啦。 嗱，講咗好耐嘅，即係成日都即係好悶嘅，成日都話咩又講翻啲傳統經濟嗰啲啊，咁啊來來都講幾樣嘢嘅，即係都係電信啊，煤炭啊，嗰啲鐵建嗰啲啊，鐵路股 係 啦等等咁樣， 係 咁啊，但係咧即係講呢啲傳統經濟咧，又唔會講下啲內房， 內房股 呢個水泥啊。 如果今日炒集咁啊，全部都講埋啦，乜都講內房啦。內房五一黃金周，大家都唔使人講啦，睇啲報紙都話，哇賣樓真係慘淡收場啦。 係冇錯。 咁跟住就激發起即係有啲人可能諗就係話，賣樓賣得咁差。咁咪應該有啲鬆綁啦，政策上面咁邊度會啊？唉，唔通就係賣一兩個 一兩個節日個嗰啲 消 情唔得就要鬆綁，你個阿習總都阿習啊唔係習總啊李總都話啦，我唔係睇一兩個數字去喐我啲政策㗎，咁所以即係唔好諗咁多，咁都好，今次市場又冇咁樣諗法，你見到啲內房股咧，即係琴日都跌到趴街， 趴曬街， 跌到趴咗喺度嘅，咁所以都好嘅，因為正常你唔好諗就係話，喂數字差就出政策炒過咁樣，數字好冇政策唔炒。跌翻落去咁樣，咁所以嚟緊呢一兩日都有好多中國經濟數字㗎，咁所以你唔好諗住數字差就會升㗎啦，數字唔好即係數字好呢就會跌㗎啦，你調返轉諗啦，差就真係差啦。 冇啦，你對上睇咗幾個月，其實啲數字 PMI 都基本上都係差多過好啦。你見嗰啲回購啊，基本上都冇放過水。 係啊係啊，咁同埋就有深圳有間公司叫光耀，就據聞就話資不抵債，有啲理財去下面有啲信託產品就衰咗咁樣。咁跟住光耀間公司管理層實在即係例牌就要出嚟澄清啦。 係， 我冇事㗎，即係只係財政上面有啲壓力，但係冇事嘅咁樣。咁但係即係 呢啲 我都信你冇事，你行得出嚟。咁但係呢啲傳聞 即係瓜多咗菜。 喂大佬我都係炒下股票仔啫。我唔同你喎，你又要著草啫，我話沽股票就走得㗎喇喎。咁所以真係有人會因為咁樣嚟沽股票，有人 係啊， 所以內房唔好掂啊， 內房 唔好住啊，唔好亂嚟住啊。 OK， 去返個傳統，咁你咪想補充下呢個941啦。 941好嘢啊！ 電信股 營改增， 係講好多次啦嘛。 係，我都話營改增， 終於都消化到啦， 轉捩點啦， 正面消化， 正面消化啦，營改增因為即係營改增禮拜四上個禮拜四出嘅，四個禮拜三、禮拜四出，應該係禮拜三出，係禮拜四放假。跟住禮拜五咧，我就撞咗個大師嘅喺交易所度。咁我大師話：喂，嗰陣時十點鐘到啦，朝頭早，我嗌大師講話，喂。怼多啲好喎、啊，我想即係中移動咧怼爆佢、啊，喎因為我喺 DBC 上個即係之前個禮拜二個 seminar 嘅話咧，我有個策略啊嘛，$70買正股，$60買 就買輪啊， 我最好怼到$65喎，買翻啲輪喎、啊，依、這個營改增一出咧升嘅喎、啊、股價，跟住大師話係啊，我都想去 怼。大師節目中咧佢話佢要爬你頭喎、啊。佢好似話就類似即係$72正股$68輪， 我頂佢啊真係。我話唉，但係佢跌唔落咯，因為我喺 Facebook 係咁問佢 ADR 咩價。嗰日我嗰晚佢出營改增嗰晚，我 check 唔到 ADR 價，個網 down 位咗。咁啊，見到 ADR 唔跌，哎呀，點解你唔中招㗎個價？搭落去$65，俾我執翻啲輪咪好咯。 相當乾㗎啦，其實感覺。 係啊，其實真係相當乾啊。咁所以就營改增我假設係已經消化咗啦喺個股價上邊，所以第二關。关咧就系有个叫做咩啊？基站公司。 哇，系啦，节目好似你冇提过喎。 咪冇提过。 使唔使讲两讲啊？ 因为未，我嗰好上个礼拜嘅事啊嘛。 系啦，因为咧你就 而家有个新名嘅。 又唔系基站啦咩？ 唔系叫基站嘅重击嘅巨根啊，唔系巨根。咩 咩噶？ 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唔系基站啦，基站就就基基地啦个名可能，即系改咗个改而家改咗个阳光味重啲嘅名啦。 吓 咁就呢件系好事定坏事咧？真系见仁见智嘅，即系老老实实。 系 嗱，而家就讲咧就话股权分布已经有埋啦。 系 系啦， 即系你讲嗰个基站公司。 系啦，就话433、okay. 中移动4、联通同埋中国电信咧就各占30%。咁就因为即系中移动就话，喂，我拎最多嘢出嚟，我成个3G网、4G网。 咪咯，佢话8G都唔够啦，系嘛？ 我拎晒出嚟，你唔系要我占少最细嗰份啊嘛？ 咪咯， 咁样 系咯。 咁但系当然中联通同埋中国电信话，喂，唔系我叫佢拎出嚟，阿公叫佢拎出嚟嘅。咁你又唔好太过分，如果811咁啊唔掂，大佬。 哦，系咪？咦，国家。铁塔啊，系咪？ 啊，铁塔啊，系啊， 铁塔 啊，系铁塔灵魂啊，系啊，铁塔啊，劲咧，系嘛？ 系， 即巨根劲啲喎，都系 不倒的铁塔，哇！ 系铁塔，咁就 巨根嚟噶，巨根， 我唔知 睇咩你讲啊，铁塔 ，OK， 吓咁啊，铁塔公司，咁啊，而家即系呢个都仲系一个市场传闻，因为里边有好多 negotiation 同埋 argument 里边嘅，第一样嘢就系话系中移动系拎咗最大个移动网络出嚟。咁但係中國電信我都拎個，即係我使唔使拎個寬頻網絡出嚟先？ 哦， 如果我拎個寬頻網絡出嚟嘅話，我都拎唔少嘢㗎喎。 OK， 聯通亦都係講話，喂， 你唔好以为我乜都冇啊！ 喂，即系呢头家，我系咪先？我又洗衫又煮饭嘅，唔系、哦，我有份做家务噶。 系咯，喂，你洗衫煮饭咩？个洗衣机我噶， 系啦， 啊，你洗衫煮饭即系用力啫嘛，我出硬件啊。 但油箱真系我买噶， 系啦，即头家边个系个老公占多啊？净系老婆定个仔占多咧？ 真系， 但系呢样有排嚟， 有排搞。 而如果即系中国电信系拎埋嗰个嘅宽频出嚟嘅话，有排拗噶。咁、所以呢啲。方案会几时可以落实到？几时可以即系 conclude 到一个最终嘅方案咧？哇！真系边有人可以答到？ 哇！但如果真系假设我唔会点分到呢嚿铁塔公司又系超级大笨象嚟噶？ 超级大笨象嚟噶， 以哈利移动城堡嚟噶呢个？ 超巨型噶，真系。所以我都觉得咧，即系唔好话咩人治与法治嗰啲咁嘅老土嘢啦。 系 真系阿公自己揸翻会好啲。即刻公开个价出嚟，阿中移动你嗰个几多钱，我开个价俾你， 系 吓、你卖俾我啦， 嗯， 咁样咪仲撇脱啲咧？大家唔好争啦，大家用一个租金，因为而家另一个 issue 就系话咧，嗰啲咪之前咪发啲咩虚拟电信牌公牌照出去嘅，发咗几个，嗰几个都话要啊嘛， 系梗要啦， 那个硬件、那个网络我都要用噶， 系， 咁433又要预我噶、 系 咁咪个股权结构又会好复杂噶， 好复杂， 因为佢哋冇嘢拎出嚟噶， 嗯。 佢哋冇嘢拎出嚟嘅，但佢又覺得就話，如果你搞咗個巨根公司啦，嘅鐵塔公司啦，跟住我租嘅話，哇，我咪俾你玩死。 係咯，你佢加租，我咪即刻要捱貴租。 係咯，我咪捱貴租咯，咁唔得嘅。咁、有人又拎咗出咗洗衣機，有人出油順劑，有人出衫，有人出力，咁究竟有人未出嘢？ 係。 咁究竟邊個揸得多，邊個揸得少咧？有排拗。 好難搞呢、這個。 咁所以咧，75蚊呢啲位咧，走一走先，我諗走一走先，係啦。等佢搞到糊塗啊，亂七八糟啊，或者冇消息啊，大家炒淡化咗之後咧，即係有冇機會落翻嚟咧，先至再買個。 嗯。 係啦，就係營改增咁大，即係真係幾大件事啊！咁大件事，一個價都懟唔落去咧。呢啲位中移動呢啲位啦，應該係實咗㗎啦。 係，不過咪而家係好難消，咪即係你見到啲消息喺個市場消化係好混亂咯， 基本上 即係太多消息擁埋一齊啦。不過難炒啊，中移動係咪先？ 好難炒，好難炒啊！ 佢嗱佢實嗱大股即係正常炒嗰啲又唔會炒正股。咁啊，即系实系揾啲卵咁样噶啦， 系啊， 又磨下你磨下磨下磨下，诶，磨到你又闷， 系啊， 磨啲时间净冇晒， 所以唔系我又系即系，如果要卵嘅话，嗰日 DBC 嗰个 Sammy 有讲啊， 系 都系嗰只啦，啊，你揾啲长期卵， 系 最多同佢输晒所有 time value 嘅啫， 哦， 吓咁啊，一只卵就搏一只卵，搏佢嗰个咩铁塔灵魂走出嚟， 系 而呢个铁塔灵魂走出嚟咧，系飞化到呢个中移动嘅 ，OK， 唔知噶，嗱，即系呢啲政策。开咗个街拉出嚟，最后会发生个咩嘅战局咧？系冇人知嘅、 嗯， 因为中国电信系有 say 噶， 系 中国电信系揸住个固网噶、 嗯。 如果中国电信话我拎埋个固网，拎埋个宽带出嚟，我占大份，得唔得？ 嗯， 得唔得先？ 明白 系嘛？唔你唔好以为中移动你客多就大晒啊！哇，我都好多嘢噶，咁、可能中移动话好啊，咁我唔拎个三 G 出嚟，我拎以前嗰个铁通出嚟咯。咪吹啊咁嘅，大家拎粒豆出嚟咁样咁啊， 系 所以个局势系混乱嘅， 嗯 啊，咁所以就 但系就混乱篇就有啲正面嘅憧憬啊， 我觉得啲鬼佬啲基金咧冇货怼啊真， 嗯， 唔够货啊根本中移动， 嗯 啊你想怼死佢，你想借啲消息怼死佢咩？好啊，拎嚟怼啊，你有货咩？冇货，冇乜货喺你手里边啊，咁所以佢哋唯有咧就系买定啲货，第时。升我有得執，隊我又有貨隊嗰只咯。 Okay, 所以我諗佢哋會揸返啲倉嘅啲基金揸返去中移動，因為實在佢哋實在太少貨嚟㗎中移動。 嗯 ,ok。 好咁、我下次就再炒雜不甩講埋啲船仔呀嗰啲。 好。 點樣扮第一次呢 ?Ada? 咪乜都話驚囉。 咁就得㗎啦。 係喎、所有嘅第一次都係驚㗎啦。 多謝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節目開頭。 我覺得我樣都 好。第五個條件呢就係要 性格 靚仔啦。 都唔要囉，你都要咗囉。 你睇啲天蠍座。 唔係唔係唔係。唔好意思，其實我唔係咁。 人好多時候拍拖呢